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黑天上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的订阅号啊，这上面叫做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啊。 嗯，那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这个花椒直播平台找到活力九八二，收听收看节目的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 谢。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都是老朋友了。首先介绍的是邵晨导演，邵晨你好。 啊，欢迎邵晨啊。 嗯，还有就是啊，我们刘洋，刘洋你好。 朝阳群众你好，你好，朝阳群众刘洋跟大家打招呼，大家好。 嗯，好，咱们今天呢，在进入我们这个推荐之前呀、啊，咱们聊一聊最近这个影视圈呢，出的一个小事情。事情虽然不大，但是这两天的热度非常火，也就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呢，进入论坛时间之后，冯小刚导演呢又说出了一些可能比较得罪人的话，大家觉得 向他开炮， 对，动静不小。 对， 是什么呢？其实这两年啊，就是国产片这个叫好不叫座呀，或者很多人觉得一些片子比较烂呢，结果小刚导演说的是。垃圾电影现在比较多，是因为垃圾观众多 啊，就是睡不着觉跪床歪。 哎，这个时候呢，就很多人觉得不满了，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是因为你们，你到底能不能拍出好看的东西啊？啊，全赖我们观众啊，是我们这个不摘食不挑食，所以把这个市场培养成这样的，大家觉得非常的心里不平衡。邵晨，你觉得啊？就是对于这个小刚导演这句话，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就是首先呢，就跟刚才您跟我在外边聊的那个，我特别赞同您第一个观点。 嗯， 就是说，因为现在中国其实不是导演完全能说对于内容或者选角说了算的。 嗯， 对，所以就是很多时候资方是为了赚钱嘛、 嗯， 然后资方可能是瞄准了他觉得现在大数据统计出来的这个市场哪一片比较好， 嗯、 然后他就要求导演选角或者情节上面有些调整。 嗯， 这、就是首先啊。然后其次我自己因为原先是万和天宜，就万万没想到那公司的， 嗯， 所以当时我明显能感觉到一个感觉，就是这两年观众是有调整的， 有调整， 对， 往哪方面调整了？ 就是比如说因为城市化它的镜头非常快，然后这个网民的用户也在暴增，所以导致了原先比如说万万没想到这个它的受众是大学生或者大学刚毕业生、 嗯、 然后现在呢很多受众很多新的一些网民他已经对我们这种题材不感兴趣了、 嗯、 因为就是他们可能更喜欢是快手直播啊，一些可能是新出现的一些网民、 嗯、 就是原先可能是一些三四线城市或者更小的一些青年，他们现在他们的胃口跟需求量其实比就是现在一二线城市还要大、嗯、 对，现在很大的票仓都在三四线城市， 小镇青年嘛， 所以就是审美断层非常严重、 嗯、 这是一方面，然后所以 很多很多，我们现在很多资方也是冲着这些他们的品味去做了一些片子。 对，其实你说呢，把大家这个观影的这种品味啊，这个发展上来慢慢培养出来，是这得慢慢来。但是呢，由于现在这个资方啊，投资方呢是他比较倾向于这个票仓比较大的地区，他们喜欢什么我们就来什么。 Yeah.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现在在影视剧中导演的话语量的权重呢并没有那么大。你看小刚导演可能现在确实自己想拍什么拍什么，他这话语权比较大一些。 想用谁用谁，不想用谁 就 不 用 谁，说谁娘娘腔谁就娘娘腔，对不对？ 说炮轰谁就炮轰谁。 对对， 但是很少有导演能做到他这样。 是啊，你看一般也不太敢，这太得罪人了。 反正我的感觉是，我就这个冯导这番话，我的想法是我就是一普通观众，我每天工作特别累，我周六周日就想休息，你不用给我那些烧脑的电影，所以我就想看一些简单的粗暴的搞笑的很浅显的，它带给我的感觉是娱乐，而我不是想去上课。 嗯，其实现在这看电影呢就分成几派人群啊，有人对这个电影呢作为一种艺术去看，他非常看重的内容等等的。但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电影院都在这个商场里边，一般去看电影呢伴随着这一天的安排，吃喝玩乐带孩子等等等等的，这个时候对电影的一些要求呢可能跟大家想象就不是很一样了。 对， 其实你说王哥我们这剧王啊，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剧王哥啊，就是你对这个 就百花奖，小名叫百花奖金鸡奖，这些王哥特别厉害。 百花行金鸡就算了，金鸡给政委吧好吗？ 好啊， 给我、你觉得这个我们这个观众是不是导致我们所谓的烂片比较多的原因？ 其实今天一开篇我就说了嘛，睡不着觉怪床歪嘛，拉不出屎那前面啊，哔这一段啊，整段 都垮掉， 滴滴滴滴滴滴消音。 说什么就是，尤其是现在看这个国产电影市场啊，尤其是我们回头去看一看豆瓣上的评分也好，看看各大视频网站上这个院线电影回到了各大平台上的评分之后，我们发现非常的惨烈，惨不忍睹的成绩单。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啊？就像说，为什么像这样的电影都会有资格上到院线当中，而我们国产又不是拍不出好电影，可是想想能够在豆瓣上评得分得到非常高，或者在平台上还能看得到得分非常高的电影，为什么当年没有出现在院线上，甚至有些连平台都上不去，还在遮遮掩掩的找资源找资料。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啊，就是跳着带着镣铐跳舞的一些原因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恰恰是很多投资方包括出品人制片方为了规避这样那样的风险，规避这样那样投资朝不保夕或者说不能回本的这种可能性，他们转而选择了一条比较投机取巧或者说能够看见很高收益率的，就是所谓我们的粉丝经济也好，还是蹭热点也好，所谓卖 IP 也好，因为这是一条既安全又有可高回报率的这么一条路线， 就是他觉得算完风险这样比较低。 是的，所以这个电影慢慢就成为了一种商业形式，而不是一种艺术形式了。 其实王哥说这点特别对，真的特别对。 天哪，居然节目这么深刻！ 不是，不仅我说这个特别对呢，有时候不仅仅是观众的问题， 是这样，是这样。 还有比如说我们这电视台的收片的机制，现在 对， 还没开拍呢，这个时候他要不要收你的剧？ 对， 他拿什么来考量你？是他仔细的努力的看你的剧本吗？ 对， 是他仔细的看你整个的一个主创团队的服化道啊、摄录美啊等等是谁吗？他就看演员最直接的一点。 对对， 哎，这也导致我们这整个的失衡，包括这个投资比例。你像比如现在一个电视剧的投资，可能是70%左右的这个投资要放到 演员 身上， 片酬身上。 包括电影也是一样的，投资我是不是要溢价，能不能溢到第二轮的价？我这个钱是不是愿意投给你去来拍这个电影？包括这个发这个就是比如发行方宣发的宣发方。是不是愿意跟你合作来投入精力，有些时候只能看你前期的这个整整的计划书啊，以及演员的阵容。 所以又回到那句话，当没有面包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东西它能给我们带来面包，而有了面包的时候就希望它能回归本质，不要用这个东西来赚钱还带来面包，它只是一个艺术创作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冯小刚会发出这样的一番言论，而其他的可能位置比较低的导演没有勇气没有胆量，明知道这番话或者说事实的本质是什么，而却依然在那条路上那么走下去，被指责的一个位置，就是因为有人拿到了面包，有人还在为面包而发愁。 但是我坚信啊，这都是一个过程。 没错， 在这个行业会不会消失？不会消失， 不会消失。 所以这个过程呢，可能某一阶段你会觉得很痛苦，但必须去经历啊。 而且到现在为止，国产电影市场上依然都是这样。三七刊也好，还是二八刊也好，我们相信是有相当一部分，它只是一个商品，商品包装成不。 包装很精美，或者说产品质量很糟糕，基于其外败絮其中，或者说包装和产品质量都不错，但是还是相当有一部分差不多20%啊，30%， 咱就二八定律 吧，对，20%，它还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品，有非常高的观赏的艺术价值。 嗯，这个大王芝芝说了， 我特别想说一点，就是我觉得这跟中国的就是现在没有制片中心制有关系 啊， 就是比如说好片的商业片啊，刚才那个王老师。说的那个商品之中，前两年是有不少好东西，比如说《寻龙诀》， 对， 哎，比如说那个《七月与安生》，他《七月与安生》因为监制陈可辛，然后《寻龙诀》的监制是黄建新，哎，然后他因为就是中国缺少那种我愿意看本子，我懂内容，我知道这个片子最后呈现出来，这个导演拍出来是什么样的制片人， 对， 所以导致制片人他在给导演施压的时候，很多片子他会导致就是我制片人不看你剧本，我不看你选什么演员，我觉得谁，比如某位小鲜肉，他人气高，你就得用他。 嗯， 对，然后所以就是导演他也是刚才那个磊哥说那话题嘛，就是导演他对于整个 话语权 就非常低了。 嗯， 但是我觉得这出在我们没有专业制片人身上。 嗯， 这个 其实啊，我觉得今天聊得比较嗨，咱们上半时段就把它聊得痛快一点啊，咱就把摄影楼到下半时段没有关系。 天哪，这节目会不会被封 了？其实你看，你说到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说就是培养观众，可能需要很长很长时间，尤其像刚才少晨所说的，我们城市化这个进程，现在呢，我们主要票仓可能在3-4线城市，因为它量太大了， 对 这屏幕数在这摆着呢，可能他现在需求就是像快手一样的很多这样的这个快消品的产品啊，我们可能是可以说你这个品味不高，你这个审美有问题等等等等，但这个市场是需要你去培养的，而我们现在这些钱呢又以迎合他们为主要的流向，你怎么能一点点拿出，就是还得是一下能接受得了的，别一下跨得太高他也接受不了，怎么能一点一点一点让大家去接受呢？少晨，你觉得 我觉得就是引导嘛，还是引导，就是如果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啊，可能不太恰当，就比如说如果快手里边总是这个什么什么地方塞个雷啊，我吃一点这个人体的什么排泄物 啊， 那大家如果我是做这个东西的，我只给你看这个，他的审美品味永远上不去， 对， 他永远想看什么藏雷啊， 嗯， 那如果我在比如说快手平台里面我多一点可能像有一些文化倾向一些引导，逐渐的他们的审美品味就上来，就比如说现在我因为做网大的嘛，现在就比如说现在网大市场，这个前年的网大一部它成本是30-50，像今年它就已经100-200甚至1000以上了，它随着它成本提升，它的内容也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品质会有一个改善， 这样网大的受众它的口味也就被培养出来了，它就不会像当年看那些 但是有一些固有的印象或者成见一旦形成，尤其是对于新人导演、新人演员或者说新人编剧啊，对于他们投出来的作品、擅长演出的作品，很容易给大家留下很刻板的印象。如果说你的第一炮、第二炮打的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不好，后期很难通过包括资本的运作呀，包括成本的提高来改善大家这个印象。 这个很难的， 这个很艰难。所以到现在，虽然我自己在做这样的一个网大和网剧的推荐的节目的主持人，可是我依然对一部分网大是持有非常大的偏见。我曾经发过一条私人的朋友圈啊，就上面在我那个视频平台上能够列出的就是五幅电影一个横屏的一个网络推荐，我随便一截屏，8-10个电影都什么木乃伊大战空姐啊，就类似于都是这种东西。我说实话，网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粗制滥造的草台班子， 还有蹭 IP。 对对对，蹭 IP， 对对，要不然 它这就是一个过程，先吸引眼球，再让你关注它以后未来的实质。 当时比如说周星驰导演的这个《美人鱼》上映的时候，我在网大 再见美人鱼， 美人鱼虾，美人鱼蟹，美人虾， 对对对，我看着10-20部跟美人鱼挂名的 有关 的， 美人虾、美人螺、美人蟹，对 大王芝芝说了，这烂片伤我一次啊，不会再伤俺第二次了。 确实是这样， 你不看怎么知道它是烂的？你还得尝到嘴里啊，有些时候。没办法， 我不同意郑磊这观点啊！你吃了一口，明知道它是臭鸡蛋，你要把它都吃完吗？ 我可以不看完，这没有问题。 但是我周围有一群人是这样，明知道这个片子烂，他就想看到烂到什么程度，然后他会跟你讨论它有多烂，它有多差，然后他会不断的跟你来分享。有的人就有这种好奇的心理，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一些豆瓣评分比较低的这些片子的时候，很多人有的时候会去影院看，就想看到是不是像网民所说的那样骂的那样，然后他会融入其中。 哎，但是啊，你看你这个贡献完这个票房之后呢，影院会继续给他拍片， 没错，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其实这包括这次电影节呢，还有几位导演和编剧也说了一个现象，就比如说大家现在网剧的投入特别大了，从最早的大概是几百万能搞定一部网剧，到现在都是千万级的投入， 是 几千万级的投入。但这几位导演编剧就问，请问各大视频平台，你们这些年做出哪一部好的网剧了？ 这个可能跟一些我们比较爆款的电视剧相比，可能真的还有一部分的距离跟差异啊。还有上半时段说了这么多有关于这个张艺谋，这个冯小刚导演的一句话， 再不说要谈广告了。 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我们进入下半时段，给大家推荐网剧，推荐网大，再进入我们今天的戏中戏。我们一会儿再见，我是郑磊， 我是王哥， 稍后见。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我不喜欢别人问我多大，告诉我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我会玩滑板，也会品茶，我玩直播，也练书法。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很年轻，但最好的却是忘年交。我不喜欢开快车，但我喜欢在赛道一决高下。我喜欢有声有色的生活，就如你能听见我，也能看见我。我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快来约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40度，还天天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 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2 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 除了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那个电台收听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上找到活力982，也可以直接收听收看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中来。 对， 另外呢还要感谢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的，谢谢。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导演邵晨，邵晨你好。 哎，农黄农黄 农黄， 青年导演邵晨， 青年导演 非常青年。 朝阳青年群众这个 刘洋，一般说自己青年的心里都有一点虚。大家好。 也就你虚，人邵晨没虚。 欢迎二位 啊，开玩笑。 我听你们说，确实有点虚。 好，上半时段呢，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冯小刚导演的一句话，引发出了我们一些感慨和想法啊。来，下半时段，首先给大家推荐三部网剧啊，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介绍的第一部就是《寻人大师》啊，《寻人大师》的播放平台是多平台，单日播放量是1538万。讲述了呢，独自混迹于市井的林元素，一次这个机缘巧合，参加了网上发起的寻爱狗计划之后呢，结识了英尼、秋玲、夏古朵和周七四个性格迥异的人。通过这一次寻狗的合作呢，他们凑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寻人咨询公司，在空余时间呢无偿的帮助有需要的人。刚开始大家互相都看不顺眼嘛，不是我们性格迥异，但是一次次的携手同行，让他们逐渐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在这种比较离奇的经历中呢，收获助人的感动。他们为了完成少年的心愿，寻找校园时代的初恋女神，为了真相涉险，在聚光灯下啊，这个离奇失踪受害人女儿等等，为了跨越63载春秋，坚守城楼的老兵来寻找战友，为了寻找消失爱人等等，所牵连出的一场假面阴谋，可以说经历了非常多的故事啊！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去看一下《寻人大师》。 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网剧叫做《被催眠的催眠师》啊，播放平台搜狐视频，单日播放量203万。《被催眠的催眠师》是谭家言执导的民国探案悬疑推理网络剧啊，这烧脑的。该剧呢以民国时期为背景，讲述 述了催眠师孔木被人陷害之后啊，万般无奈之下，类别未婚妻夏意啊，用自我催眠来制造假死，躲过了一场追杀。不想天海市接二连三发生诡异凶案，针对富家公子小姐的气球小丑绑架案，按照喜怒哀恐的杀人药之催眠师连环凶杀案，以及百乐门头牌深陷艳照门和日本亲王的离奇死亡案，以及油画当中怪兽复活杀人案啊，每一桩案件背后呢，都和催眠术是脱不了干系。女巡警宋轶、护国军将领李正阳以及怪咖催眠师欧阳锋相继被孔木招至麾下，众人就开始暗中调查离奇事件背后的真相。而幕后黑手居然是来自，哎，下面不说了，说完变剧透了是不是哈？ 对，好， 反正就是牵扯出一封 漂亮 尘封已久的往事。 你这种介绍实在是太理解，我学会了，下一段我也来试试啊。来，咱们推荐第三部就是《繁星四月》啊，播放平台是多平台，单日播放量是832万。叶繁星年纪轻轻呢就成为了知名的主播啊、哦，我好羡慕他。男友萧寒呢同样是事业有成。那繁星是人前风光，心中却藏有着隐衷。十多年前，妹妹意外走丢了，母亲就变得性格比较偏执。那繁星为了安慰母亲，只能选择代替妹妹而活。那闵四月的出现让繁星收获了难能可贵的友谊，而傅夏的追求则让繁星和萧寒的这个地下恋情经受考验。人知名主播嘛，那偶然间傅夏发现繁星的男友呢是从小抚养自己的萧寒，他只能忍痛退出，默默的守护。繁星则发现四月暗恋的正是萧寒，惊愕之余呢又得知四月是当年自己走失的妹妹，而收养四月的呢就是繁星的生母。大家听糊涂了没有？听糊涂了吧，反正我是已经糊涂了啊。得知这一切之后呢，繁星只想独自扛起秘密，以维系所有人的幸福。而繁星后面怎么做呢？ 嗯， 我也不说了。就这样，来再介绍一下我们推荐三部网大吧。 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部网络大电影啊，榜单第一名《宇宙中心五道口》，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76万啊。这个盗呢是盗窃的盗啊，讲述了一个黑色幽默气息的故事，在宇宙中心五道口，还有一部疯狂的手机，把本地的土著叶凡、西北莽汉屠夫葛四、游手好闲的皮球、外国流氓朴老大、女杀手英姬、乡村混社会东北三宝、中原小偷唐三和大牛、被闺蜜出卖的傻白甜奶茶妹都牵扯进来。命运和每个人开起玩笑，把大家编织在一个荒诞的闹剧当中，荒诞的人、荒诞的事儿、荒诞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而演员李路冰、刘廷义都曾经因为参演过多部作品啊，而成为新生代演员当中的人气明星啊。这次呢，我们节目也这部电影啊，也是汇集了这个啊各位新人演员以及人气明星啊，也希望他们能够在影片当中的出色表现呢，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啊。 嗯， 哎呀， 好， 这三个大头贴， 这三个大头贴， 嗯。 你觉得咱们几个大头贴怎么样 啊？对对，我们节目宣传的那个海报也是大头贴吧， 也是大头贴啊，哪天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明天吧。好，再来推荐一下第二部《天才少年之密室逃脱》，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是25万。那影片呢主要讲述了有阅读障碍但实际上特别聪明的少年徐小明，一直以自己的哥哥为榜样，有阅读障碍的时候可能会对他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吧。那他希望有一天能长大成为像哥哥那样的天才。那徐小明的每一步成长啊，如果遇到挫折呢都会得到这个哥哥的鼓舞。那徐小明的这个天才的禀赋在哥哥的影响之下慢慢慢慢的发展出来。那徐小明和林轩、程娇等同学受到富家之子周硕的邀请参加密室逃脱的挑战啊，管家方有为就觊觎这个周家财产多年了，准备借此机会绑架这个富家之子周硕，因此安排智商极高的少年毕乐乐参加比赛。而在突破迷宫挑战接连胜利的过程中呢，方有为的计谋成了，将徐小明和周硕等学生困在这个迷宫里，向这个周的父亲索要这个重金来赎回。而徐小明则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哥哥的无形影响下再次绝处逢生，最后将周硕成功的救出，将这个方有为绳之以法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还不错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叫做什么啊？第三部哈，叫做星岛之恋哈。 嗯， 不好意思啊，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51万。星岛之恋呢是由北京加油娱乐文化有限公司出品啊，中韩合作在菲律宾取景的网络大电影，由香港新锐导演拉里斯周执导，韩国制片人李恩之监制，并且邀请了人气小生邓家坤以及被誉为大陆最美之称的空姐向锦担任主演。主要呢以为大家以喜剧的方式描绘出当代人年轻人啊对于事业和爱情的追求。 嗯，好，我们推荐完了这个三部网剧和三部网大之后，发现这个跨过这个中间的休息阶段直接全介绍下来好累啊。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 我们不觉得累，主要是因为你上年纪了 啊。 对， 我们还没听够。 对，结果那边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有一定 道理，效率挺高，我感觉。 嗯，那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今晚戏中戏环节啊。 啊， 这个戏中戏环节，少晨导演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和我们今天来的哪段吧。 今天说的是驴得水的舞台剧，并不是驴得水的电影。估计驴得水的电影大家都看过，但是它是源自一部舞台剧，是通过舞台剧改编的。然后今天咱们说的是驴得水舞台剧之中，就是因为那个特派员要来到这个乡村里边，要看他们那学校里边的驴得水老师， 结果没这人， 所以导致就是校长他们几个人合谋，让临时在这个地方的铁匠，咱电影中是铜匠，就是来就是扮演这个驴得水老师，假扮这个驴得水老师，去说服铁匠的这么一个过程 啊。 就咱们今天这对话， 铁匠还不太乐意啊，这个你给我钱就让我走了得了，你让我跟你一起来骗人这事儿我就不得着。但他们在一个比较干旱的地区，后来有水的关系啊。那今天这段呢，这个里面涉及到五个角色，可能咱们就有一人十二角的这么一个情况了啊。校长，这个有皇上演皇上，没皇上演的什么的，王哥什么想法？ 那就肯定是我了呗。哎，不，我们抬头看了一下哈，在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大王芝芝说广告太少， 那就靠您了。 头一回嫌弃我们节目广告少哈， 我们是有多不好，想听广告。 这个我得怎么能想办法来满足你的这个需求呢？其实我也挺想满足你这个需求的，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觉得真累嘛，是吧？啊、那我来校长好吗？ 你来校长好。那剩下这个铁匠，不然这个就被委屈巴拉的抓过来的，要冒充驴得水老师的，不然少春导演委屈一下。 对我这么单纯，我肯定适合。对 要这么单纯， 但最后那影片好像不是， 被说服了。 这一段很单纯、 啊，对你暂时很单纯，暂时很单纯， 很单纯。 啊、剩下这个伊曼这个女性角色，还是由这个刘洋吧。 我来， 年轻的朝阳群众来刘、来这个伊曼啊， 时髦洋气小清新哈。 谢谢。 但是这里面呢，由于那个有咱们这个矛盾冲突，它有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对话问题，它这个冲突比较少的，不连在一起的，话语量也差不多的，这个奎山，不然你一起担了。 行，这个奎山在剧里还挺喜欢伊曼的。 嗯，对啊，他一直追伊曼，但是这里面我们不让他上下话有接的地方。 好。好的，生生给他们分开， 干干巴巴的去喜欢吧。那剩下铁男就我来呗，这个东北人还挺适合我的。 对， 形象也挺适合的， 不太适合吧？ 那个挺年轻的， 人铁男是小帅哥， 挺瘦哈， 挺瘦， 又白， 眼睛也大， 鼻梁也高。 我怎么手里现在没广告呢？我跟你们拼了！那好，那咱们一会儿听这个少晨导演的321，咱们就准备开始。 好，那咱们中间的 旁白我来溜一下吧。 好嘞，来，那准备， 一开始就是从这个铁匠开始的，来 准备，三二一，走。哎，这个铁锁我可从火里面给你们抢出来了，那驴棚着火不关我的事，修铁锁钱得给我呀。 校长、伊曼、铁男把头聚拢，似乎在商议着些什么。奎山看看大家，又看看铁匠。 哎，怎么又开会呢？ 这时候主演区收光。起光之后，看到铁匠坐在地上，铁男坐在铁匠面前的凳子上，好像在审问犯人的样子。说了吧， 说什么呀？ 想没想好？ 早想好了嘛。 那就是答应了。 嗯。哎呀，你快把钱给我，好回家嘛。 给啥钱啊？回什么家呀？那事还没答应呢，知道不？ 那事我不干嘛，我就要我凶手那十块钱。 不都你说了吗？再多给你十块钱， 不行啊！ 二十， 你不行不行 了。五十， 不是钱的事，你叫我冒充那个驴得水的事，我干不了嘛！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倔呢？我说， 铁男啊，这个谈判呐，要讲技巧。 那是啊， 小兄弟呀、啊，你叫什么名字呀？ 哎，我不告诉你， 不说没关系。你说。我们给你加钱，你不要，那你要什么呀？ 我就要我凶手那个十块钱，你把钱给我，我好回家嘛。 小兄弟，你听我说，只要你答应帮我们，我马上就把钱给你，你答应吗？你们看，他答应了吧？伊曼，把钱给他。 你把钱给他，他不就走了吗？ 哎呦，你这个人太狡猾了。奎山，你来说服他。 我不会。 来，伊曼过来接替校长。 我来。弟弟。 伊曼靠近铁匠之后，发现铁匠身上很臭，找来一个夹子夹住了自己的鼻子。 哎呦，弟弟， 你觉得姐姐可爱吗？ 铁匠摇头。 哎，别不好意思，说实话，姐姐不可爱，一点儿也不可爱，我不干了。 还得我来，我就不信我整不了她了。铁男接替了姨妈，来来来，你看着我眼睛啊，看着我。我只问你一遍，你到底干不干？我再问你一遍，你干不干？公然藐视我是不是？打了自己一个嘴巴，怕没怕？ 你这是干什么嘛？ 看，有反应了，看见没？哎，我告诉你小子啊，我这火是你给我拱起来的，这事儿是你给我弄大的，今天我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残忍。 哎，别这样，铁男，住手，住手，周铁男，你怎么能这么残忍呢？你是什么身份？你是知识分子，你是教师，你这样对待一个底层的劳动人民，你觉得合适吗？小伙子，你没事吧？你下手太重了，铁男。 还有更残忍的呢，我。 哎呀，我建议吧，等明天特派员来了，我们大家就一起承认错误，把钱退回去，不就完了吗？ 不行，我们不能承认这件事儿。如果承认的话，教育部会撤销咱们的学校，那这两年咱努力就白费了吧？ 有那么严重吗？ 校长啊，我觉得吧，这件事的责任也不全在我们。他教育部就没什么责任吗？对不对？他要是敢撤销我们，我跟他评理去。 铁男，我们是知识分子，做事得讲究方式方法。 你再讲究方式方法，你让他来顶替老师，这也不是个方式方法。再说你看他那么脏，就算他答应了，咱们还要给他洗澡吧？咱们哪来那么多水呀？ 哎，那我答应了吗？我说如果你们给我洗澡的话，我就答应加半驴的水。 小伙子，你还是走吧，我们这没有水。 这样吧，就给他把脸洗了，其他地方用衣服挡着。 那不行，必须洗全身。 这样，你听我说，我送你一脖子。 哎，我说了嘛，必须洗全身， 一口价上半身。 那我不干了。 行行行，我出个底价啊，你也别还了，咱膝盖以上。 人家都说了必须洗全身。 哎呀，那算了，你们把钱给他，让他走吧。 算了 算了吧，我觉得奎山说的对。 啊，那你拿着钱走吧。 那洗到膝盖也行。 我们校长说啥你还没领会怎么着？让你拿钱走人。 那你就洗个上半身吧。 不是上半身下半身的事儿，那我们这没水给你洗。 就洗个上半身才费多少水嘛？ 成交。 哎，你说成交的，说话算话，吹牛皮死全家的，吹牛皮死全家，吹牛皮死全家，我都两年没有洗澡了。 哎，不洗。哎，校长，我有点蒙圈。哎呀， 谈判要讲究技巧。 要说校长就是校长啊。 铁男啊，你去拿个盆来，我们开始凑水。佳佳，这桶水先别动啊，以备明天不时之需。其他的人每人半桶啊，我先来。 大家开始往铁匠身前的大盆里倒水，伊曼却拿着自己那桶水偷偷往自己的房间走去。奎山没有倒够半桶就想离开。 哎，你等等嘛，还不够嘛。 奎山又给倒了一点。 伊曼， 校长，我的这桶水也不能动啊。 为什么呀？ 我要洗的地方比你们多啊。 就一天不洗怕啥呀？ 行，我看差不多了。 哎，洗澡了。 你要在这儿洗吗？ 哦，我出去洗。 等等，铁男啊，你跟他一块儿去，你给他洗，节约用水啊。 凭啥我给他洗啊？ 我去，我给他洗。 你去什么？铁男，我跟你一起去。 铁匠和铁男端着大水盆从通往后院的出口下场。 哎，对了，你俩也别闲着啊。奎山，你负责教他仪态和谈吐，伊曼，你负责教他英语。 教英语干嘛呀？ 我跟上面报的刘有水老师是英语老师啊。 啊，校长，你报他是英语老师干嘛呀？ 哎呀，就咱们这儿也不用教英语，所以我就没请英语老师。可这名额也不能白空着呀。 那我就会那两句，我怎么教呀？ 够了，我估计特派员也不会懂英语的，他要是真懂咱就认栽。 你真懂，特派员能不懂英语吗？ 特派员好，不错。其实你有些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啊， 就是当读这个话剧和舞台剧的台词剧本的时候呢，就会就是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场景和场合， 对， 因为它这个气口呢比较紧一些，场面调度会少一些， 对。 而电影和电视剧里面呢，它有大量的是就是视觉镜头来留白呀、来解释整个的人物关系和推进剧情， 对 啊，对于所以说有 画面语言啊， 对，有些时候读这个话剧的剧本，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其实这两年这个舞台剧、话剧走上这个电影电视这个屏幕是挺多的一些改编，比如说《夏洛特烦恼》啊等等的，这个包括这个《驴得水》啊，但是有些时候呢，你会觉得当他有大量的积累，因为你像这比如说《夏洛特烦恼》，他演了无数轮， 对， 演了无数场，已经磨合的非常非常的漂亮了，这时候在网上搬的时候可能比较哎得心应手一些， 轻驾轻就熟嘛，轻车熟路。 而且他这个题材呢也是经过这个他当时演的这个情况呢也是经过这个话剧的这个现场经过考验的， 对， 确实挺招人喜欢的，所以说他走上这个舞台的时候就比较啊受欢迎， 没错。 但是有一些啊就不适合 啊，是吗？ 我举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电影和话剧的一个例子啊，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十二公民》 啊 不知道。 真的很棒， 真的没看过， 全是仁义的大咖，何冰啊、韩童生啊等等，大家一起来演的。这个《十二公民》呢，在话剧上是很受大家重视，它包括有俄罗斯版的、美国版的《十二公民》，都非常非常的棒。 美国《十二怒汉》 啊，对，叫《十二怒汉》，但是呢，我们把它搬到电影的时候，发现。票房好像只有1200多万吧， 是 不到2000万。 它变成电影了是吗？ 变成电影了，没人看。 然后我那今天还特意查了一下，因为说这个《驴得水》嘛，我特意上网查一下，在某个这个频道当中，就有一个人他是专门评了《驴得水》跟。十二公民提到了这个、但是我是确实没有看到过那个电影，但是我看到他当时剪辑的片段、全都是大咖，而且画面这个画面语言非常丰富跟细腻， 演得特别的棒，但 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也能感受到，就私下里跟大家一些圈的人聊天的时候啊，有一种感觉就是他太适合话剧了， 是， 所以他整个那个场景就是在一个屋里嘛，在一个大教室里面。 十二怒汉其实也是， 对， 本身 但是 电影属于， 但是由于十二怒汉的那个时间特别早， 对， 那个时候呢，他的台词量和语言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而我们现在对电影的要求，在视听觉上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你没有足够的画面、足够的场面、足够的这些这个视觉上的冲击给大家，大家可能那我干嘛不去看话剧呢？ 我觉得情节上的问题还是因为你密室电影的话，你要造危机或者造悬念。 对， 十二公民的话呢，它是很舞台剧的调度嘛，站起来走，站起来说，我这边掉个头之类，它这种就很舞台剧，所以可能呢，很多电影受众他不吃这套。虽然他演的真的是非常好，那个 真的，我在看那部戏的时候，就是确实感触特别深。它上映没几天，当时排片没给怎么排嘛， 哪年的事儿，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前年吧，还是哪年？ 我们回去找找看， 差不多2013、2014。 我们回去找找看。 前几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因为这真是良心推荐啊！我自己真觉得这几位演员把他这个，无论里面年轻的演员还是年老的，大家一看全是熟脸，全是人里的各位咖们 啊！ 真的，你我确实非常非常喜欢这部剧，所以推荐给大家。也许它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电影产品， 是 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需求来讲，不是一个合格电影产品，但从它内容本身，因为它本子太细了， 它是好故事， 对，它通过这个美国的和俄罗斯的就翻拍无数遍之后，它那个本子已经磨得天衣无缝， 是 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无论在哪国演，它这个题材改的时候都是以本国的特色为主的， 没错。 你比如说俄罗斯设计的是车臣问题， 是， 然后这个美国它是当时设计是个小那个种和小孩的那个一个问题， 再带上一点移民的那个关系， 对。对，然后到中国呢，我们是设计的是个 学校， 父子和那个他是也是父子和那个学校等等，就是也适合我们特别一个新闻嘛，由一则新闻 家庭， 对，由一则新闻引起的，就是他这个本土化都做得非常非常的不错。 哎， 这个大王之又说了。给咱们鼓掌了，谢谢你啊！他说在电视上看的《驴得水》，感觉没去影院看，有点对不起导演了。这个您说烂片 看了就是一种鼓励， 就是 对，看了对。对，木头三说着真好，也谢谢您的鼓励啊！其实我们也挺需要大家鼓励的，多鼓励鼓励我们，我们卖卖力气。 对，我们每次上这种有品质的今晚戏中戏的时候啊，对于剧本和题材有这种品质选择的时候，总会收到大家这样的认可，我们心里还是很感动的，因为我们节目也是刚刚开始，处在各方面的摸索期，包括像这个维度剧本的环节，我们也会选择各种包括网络热门 IP 剧啊，包括一些经典啊，包括像这种舞台剧改编， 时下流行的， 对，时下流行，我们在多方面多方向的尝试的时候，当每一次得到大家的认可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下一次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谢谢各位啊，就像上一次我们读茶馆的时候，诚惶诚恐， 对，是这样， 前面有太多的前辈， 而且很吃力， 对，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其实我们也特别希望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报名参加 我们这个戏中戏这个环节、哎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声音作品就来一段配音秀啊，来一段这个那个舞台剧的或者是电经典电影的片段都可以，有视频也可以，有音频也可以，发送到一个邮箱就可以了。邮箱比较简单，就是今晚有戏的全拼 @163.com，然后把这个您的个人资料、联系方式以及你的音视频的这个小作品呢发过来，然后我们看看一下，如果有合适的这个角色、合适的节目的时候，也会邀请大家走进直播间，一起来完成我们今晚戏中戏这么一个环节。 欢迎大家， 我们可以发吗？ 可以啊， 哎、太好了！ 欢迎大家，就是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郑磊啊、于浩啊、我啊、徐然，我们同台尬戏啊。 啊，没关系，如果只来一个人的话，咱们就把邵晨导演捎上吧、嗯，就算给他个面子。 导演特别 谢谢您，哎，谢谢您。 好，那也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收听收看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感谢邵晨刘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 跟我们一起来完成驴得水的这一段戏中戏，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咱们明天晚上6:45再见。接下来呢是博湖点秋香，我是郑磊， 我是王哥， 明天见。Just keep running, runners up. And if you keep on falling, just stand up. But if you give it the best you got, making room for another shot. And if you end up falling, just stand up. Deja vu, but I thought this can't be true, cause